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支持自己的无形力量，就像远方遥遥升起的那一轮红日一样，始终为我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来听李克勤《红日》。 我

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 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贾樟柯执导的电影《江湖儿女》呢，最近公开了新的演员名单，冯小刚、徐峥将会特别加盟。《江湖儿女》延续了贾樟柯导演的风格，他的妻子赵涛呢依然是担任女主角，而廖凡的出演也是提升了这一部影片的期待值。故事是以山西的一个小城市为聚焦的落点，一位女模特和出租车公司的老板斌哥呢是恋人。有一次，老板斌哥遭到了竞争对手的袭击，模特巧巧发现了斌哥自制枪，于是向天开了一枪。随后这故事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而其中最让我们意外的是，冯小刚和徐峥加盟了这一部电影的拍摄，也让我们对这一部电影多了很多的期待。电影呢将会在11月29号在山西大同开机，拍摄周期在3个月左右，而具体的上线日期我们也在期待当中。再来关注生活方面，冬天来了，中老年人的体力和抵抗力各方面的能力呢都在慢慢的减弱，这样一来保持身体健康就是大家首要的任务了。那到底应该如何在寒冷的冬天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呢？首先应该做的就是从穿衣做起。

奔波在公司和家的你，每天下班之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公交挤地铁，都是为了和家人多一些在一起的时间，多陪一陪孩子，给孩子更多家人的陪伴和关爱。今天969，我是周周，从这一刻起让时间慢下来，跟我们一起节省更多时间留给你最爱的家人。

的爱慕，红静静的绽放，在我忽然想你的夜里，多想告诉你，其实你一直都是我的奇迹。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今天九六九老板说的主角叫做常兴龙，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从一两百万年薪的高管到如今的创业者，从以前的舒服日子到现在自己设计名片自己装电脑。常兴龙先生对于自己的变化没有太多的感慨，他说自己没有太多感人的故事，但是我却觉得他做了一件特别高效的事情。今天我们的老板说就要和常兴龙先生一起走进他和他的新人新事。 经典九六九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人新事的 CEO 常兴龙，很高兴来到九六九老板说。新人新事是一个基于互联网技术然后去开发了一套人力资源的 SaaS 系统，企业的话呢可以用这套系统呢去管理它的员工，从员工的招聘管理开始一直到离职为止，中间的这个转岗调薪薪酬体系以及社保公积金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系统来进行实现。 常兴龙先生在创业前有非常不错的工作和薪水，但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企业的需求，也发现了自己的追求，于是他决定自己出来创业。 我原来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呢是在百度，基本上跟我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两种人，一类的话是中小企业的企业主跟 CEO， 另外一类的话呢是帮我们去做推广的这些渠道商，整个每天接触的这些人的话呢都是在管理公司的从业者，或者他本身呢是一些高级管理人员。那么我们在观察的过程中发现，中国的中小企业在管理软件上或者在管理的整个理念上，其实较美国来讲的话，或者较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管理企业来讲，它其实还有一定的差距的。那么当时我就在想，每天接触这么多的这个企业，能不能用一套东西可以实时的去更新这些管理理念。 百度的经验积累让常兴龙先生在创业当中有很多的灵感，虽然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呢会觉得有一些落差，但好在常兴龙先生迅速适应了创业的节奏和生活，这些都没有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业节奏，而且他对于人力资源方面也有很多的储备和解读。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呢，人力资源我们自己认为是处于一个3.0的一个时代。最初的时候呢它仅仅是叫管理一群人，第二个时代呢是说在这一群人里边我们有可能会组织一些效率化的一些东西。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发现了在当前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很多年轻的新职场力量已经开始走向岗位了。那么传统的这些比如说像培训像体系化的这个转岗调离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对他们这一块的管理已经也不太适用了。更大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有原来的管控系统，就管理跟控制系统，来走向了一套激发系统，就怎么样使大家能够快乐的在平台上去做工作，怎么样使自己的价值能体现出来，这些东西的话其实要营造一个比较有温度的一个环境，潜移默化的可以使员工和使企业能够快速的凝聚到一块儿，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常兴龙先生表示，中国有几千万家的企业，亿万级的市场规模，我们想要切出其中几百万的市场成为我们的深度用户，盈利与否呢是另外一件事，终极目标是这些企业能够在新人新事的平台上实现高效化的管理。 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做到现在的话大概2.5年的时间吧，就目前为止呢在我们平台上已经有16000多家企业在使用了，那么好评率是非常高的，接近99.9%。然后接下来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还有积累了很多的 HR 的这个朋友们。我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其实是调研了很多企业的，那么做这件事情之前呢我们花了半年甚至有7个多月的时间在全国各地的各个城市去约谈了很多的 CEO 以及各行和各业的，然后不同规模的访谈了大概是400多家这样的 CEO。 那最后我们觉得呢，就是在人力资源这个行业其实有一些通用化的东西可以使这个企业我们叫run得更好，其实就是跑得更好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话呢都是为了让企业能够真实的然后而且比较深刻的比较深化的把这些东西给用起来能给他这个企业带来就是明显的一些提升。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每天去寻找一件美丽的事情，好比盛夏酷暑里去寻找一片阴凉，让人能够神清气爽，也像冬日里去找一抹阳光，让人觉得倍感温暖和力量。你希望快乐，便会找到快乐，你寻找什么，就会发现什么，这也是人生最基本的准则。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只要你有心，每天都能够邂逅美丽，也记得每天都保持好心情哦。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这两年的发展非常快，我相信未来几年依然很快。我希望我们依然把我们自己的心态放平和，我们依然会坚持初心，讲好品牌故事。 我们就是觉得这些老的匠人啊，这些技艺不应该失传，所以说对于匠人，我是觉得对于某一个行业足够专注，然后并且来说可以一生的或者多长时间沉浸在这个行业并且取得一定的成绩的人。 不管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企业来说，品牌都是非常重要的。品牌承载的东西不是产品所能够代表的，品牌可能承载的是这个企业的文化，是这个企业的一些精神，甚至是这个企业的一个愿景。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想未来想变得更强大的话，我觉得有强大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我的工作更上一层楼，全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心。 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在2018年我的学业顺利，父母身体健康。 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2018年能够升职加薪，家人身体健康，然后带着我女朋友去她一直想去的地方，美国的66号公路。 我打败。

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呢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你来我往成累赘，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妈妈，这是三角梅 啊。这个也叫宝鸡。 没错，我是三角梅，曾经我也有过传奇故事，但现在我偏居城市一隅，默默无语。这样没什么不好，我依然无处不在，在街边，在街角，在无人关注的绿化带，我依然在守护这里，只是用另一种情怀。 你听不到的大自然的声音，我们为您转达。一起听那些植物在说话，爱护花草树木，人人有责。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不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对于开车的人来说，驾驶证一定是会随身携带的，但是你知道驾驶证上的数字是什么含义吗？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些隐藏在你驾驶证上的小秘密，你可能真的不知道。档案编号算是使用频率比较高的，通常是12位数字连成的串码，其中前2位为该驾驶证的省份代码，第3到4位为该驾驶证的县份代码，后8位是该驾驶证的顺序编号，由各地车管所自行划分号段。档案编号其实就是驾驶证的身份证，每一个驾驶证都有唯一的档案编号，就像人有唯一的身份证号一样。通过档案编号可以查询到你的驾驶证是哪个车管所核发的，还可以查询个人的扣分情况。驾驶证是由主业和副业共同组成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的，副业的作用就是为警方记录驾驶证的档案编号和记录相关事项的专用页面，缺一不可。无驾驶证副业的机动车驾驶证无效，而有驾驶证副业无驾驶证正本的同样无效。有些朋友拿到驾照后发现副业只是一张纸，很容易弄脏弄坏，于是自己去塑封。在这里要告诉你，副业是不能塑封的，因为正本和副本的功能不同。正本的功能是记录驾驶人和准驾车型等内容，在内容不发生改变时不需要更改，因此正本是塑封的。如果正载内容发生了改变需要换证，副业主要功能是记录提醒事项，需要随时发生改变。如果塑封副业的功能无法实现，交警查到会按照损毁驾照要求驾驶人去换证。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会在灰烬里重生。

李天华，中国著名音乐唱作人，多次受邀参加同一首歌《欢乐中国行》等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代表作品《七天七世纪》《寒号鸟》《幸福在哪里》等歌曲广为传唱。他独具魅力的磁性嗓音深受大众好评。969艺人馆特别推荐著名音乐唱作人李天华，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直约专线13810010969。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 好吃， 这么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 你的美食地图 969实力派。 有人说吃是为了肉体，喝是为了灵魂，而人与自然呢，只是通过食物才能得以维系和交流。作为我们每天都必须要接触的事物，每一种食品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食材之间的搭配，调料之间的交融，还有各种烹调方式的献祭，这些特写镜头的美食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舌尖上的交响曲，更是厨师和食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999实力派，我是周周。如果说你要问十个中国人最难戒掉的食物是什么，他们一定会说是米饭。 我们就是在农村以地为生，那时候爸妈在地里干活，放学回家我就做饭，最忘不了的还是这个时候刚下来的大米蒸个大米饭，那是最好吃的。 根据农民日报的报道，目前我国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谷物的自给率已经保持在了98%以上，也就是说中国人的饭桌上的主食绝大部分还是中国耕地上产出的，而其中河南、黑龙江、湖南等省份的产量更是十分突出。但是我国的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和消费的环节却存在着大量浪费的现象，每一年仅食物的储存、运输和加工环节造成的损失的浪费就达到了700亿斤。专家估算，每一年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大约达到了2000亿元，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之心。做工盘一族，可能很多人很难做得到。但是我们应该做的是吃多少盛多少，那在外面吃饭和点菜的时候呢，一定要适量，从每一餐开始加强节约意识，我想这样的做法也是对于自己和辛勤劳动者的一种尊重。独乐乐不如众乐乐，999实力派为品质餐厅代言。如果说你也有列强推荐的菜品和值得炫耀的美味，我们期待你加入999实力派和我们一起发声，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商家招募最有品质的食客。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想要参加节目为餐厅做宣传，欢迎拨打电话010-5175-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谁能把谁

和现在，无论晴朗或璀璨，总会有一转身的等待。这一场恋爱，我期待个女孩，她声音清澈，多么晶莹的无奈。这一场恋爱，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李佳薇，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用好音乐奖赏你自己。